我建议大家在2019年把这些不是都去掉，把它变成更大的事。所以就要聚焦，聚焦，再聚焦。对，然后加油，加油，再加油。没错，你看我觉得19年又来了，一八年过得好快呀，什么叫又来了，19年来过吗？19年来过了，祝你好家多多吃好东西，多多拿蜘蛛蹄啊，挠财啊，小猪说我也太惨了吧，就穿各种居居的衣服啊，居居，对，居居，做一个精致的居居女孩， 作为节目呢，咱这节目几年倒是五年了， 五年了，马上第六年， 第六年了，研究生毕业了， 是 研究 是不是研究啥的， 对呀， 研究快乐的， 研究快乐，研究旅行， 怎么相处，那么多达人都谢谢各位不能一一请到哈， 其实我们 就 在这代表了嘛，